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婉之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好。为了迎合他，从前谢池经常跟他来吃这些，尽管他很不喜欢。他看着藤田青野的笑脸，怕他生疑，张开嘴吃下去，他强忍着恶心，艰难地咽下。藤田青野又夹了一块过来。 很不错吧？ 嗯，我自己来。藤田青野笑着将一盘蛤蜊推到他面前。 来，多吃点。 谢谢。 啊，对了，好久没去骑马了，要不要明天过去放松一下？最近啊，你一直都在店里忙，我都没有怎么见你。 有个佳琪订单，明天要做好送过去。 那么就后天吧。 好。谢池快吐了，他掐着大腿不敢细嚼，囫囵咽下嘴里的东西，夹几块黄瓜吃下去。藤田青野为他倒上酒。 待会儿要不要去看个电影？有个新上映的片子。 好啊。是个英国的爱情片，有些枯燥，谢池没心情认真观看，过去几分钟便开始无尽的走神，直到影片结束。送他回家的路上，藤田青野不停地与他谈论电影里的女主角，谢池只言片语地与他搭话着，只想尽快回到家里。藤田青野送他到门口，谢池转身对他说，今天玩到这么晚，回去早点休息。 我能在你这儿过夜吗？ 不太好吧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 你也早点休息。 嗯，再见。藤田青也没有回家，他去对面前田月租的公寓待了一夜，往后的两夜他都一直在这儿守着，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来往。先生每天回家后不久便熄灯睡觉了，直到三天后的一个深夜。他快到藤田青野连他怎么上去的都没看清楚，就见一道黑影两下爬上了树，嗖地跳进谢池的窗户。藤田青野觉得自己的呼吸都滞住了，仿佛脖子上被缠了无数根纤细的麻绳，总在濒死之际忽然松开，刚要活过来又被紧紧勒住，无休无止。谢池没有主动找何峰，一方面不大好联系，另一方面怕他担心。前天组织下达命令，让他们刺杀从南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日方三名要员，并窃取会议纲要。谢池没办法在这个时候离开，他必须得完成任务，再告诉何峰这件事情，然后安心地去一个僻静的地方养胎，把孩子生下来。何峰是来给他送荔枝的，他又叫人送了一批过来。他刚放下荔枝就来缠着谢池，谢池被磨蹭得痒痒，抵着他的脸笑道，你就是来干这事的吧，还打着荔枝的幌子。 好想你，想死你了。 不要，身体不舒服。 哪里不舒服了？ 肚子。 吃坏东西了？ 没有，你帮我揉揉就好了，轻一点儿。 这样。 嗯。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 我给你生个孩子吧，就叫你起的那个名儿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何川。 想要孩子呀？那我今晚要加把劲儿了。 别闹，继续按。 好，继续。 过几天是你的生日了， 要送我礼物吗？ 你想要什么？ 想要和平和你。 都会有的。 我要吃荔枝，去给我剥荔枝。 那你得先松开我。 荔枝。 谢池松松牙，何风朝他的锁骨亲过去，谢池翻身滚到床边。何风抓了抓头发，懒洋洋的起身。 等着。 他悄声出去，将荔枝放进一个盘里端进来，抬手指着他。 你今天不吃完了不许睡。 好啊。荔枝吃掉一半，谢池窝在他怀里睡着了。何风将他抱到床头，小心放下，盖好被子。他蹲在床边看他的睡眼，最后轻轻吻了下他的头发，才不舍得离去。屋里亮着光，窗帘没有完全闭合，留有一道蜿蜒的缝隙。藤田青也立在窗前，一条细光打在他脸上，将这张苍白的脸分割开，看上去既惨烈又凄美。他的睫毛轻颤着，眼里阴沉得像无尽的深渊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片黑暗的方格，等待着男人离开那里。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四十分钟，六十分钟，八十分钟，八十三分钟。何风从远路跳了出来，身形敏捷地往南边跑去，很快便没了影。